在已经是月尾了，你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揀选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各位《癲家日報》網上版的讀者，《癲家日報》網上版在今年3月18日就出版了，咁距離而家咧都啱啱兩個月，咁呢兩個月咧好多謝大家對《癲家日報》網上版的熱烈支持。不過如果《癲家日報》網上版要繼續下去的話咧，就一定要有你哋繼續去用月費去支持呢張報紙。大家知道啦，而家一地兩檢好快就好可能就喺立法會度過咗。一地兩檢過咗之後咧，就到23條噶啦。咁如果大家要覺得23條係對香港嘅言論自由會構成一個好大嘅威脅、一個好大嘅衝擊嘅話咧，你第一樣要做就係支持《癲狗日報》網上版，因為《癲狗日報》網上版係全香港最敢言嘅媒體。《癲狗日報》網上版月費只不過200元，如果大家要交月費嘅話，就可以去 mat.hk 嗰度交就得噶啦。多謝大家。好，今場節目跟大家見面了，今天再次多謝姜哥，特別多謝姜哥，原因為今天是假期來的。咁你放假噶嘛？你平時都 唔係，今日都 都好 早起身咯， 好早起身啊！ 啱澳門趕翻嚟， 係嘛？ 趕得好急，聽佢身水大身寒。 阿姜哥去澳門嘅原因，即係都係為咗一啲即係永年庭嘅事。 冇錯冇錯。 咁即係今次呢次去澳門咧，我覺得就我有必要喺度要多謝位朋友嘅。咁首先阿姜哥解釋下點解咁先啦。 嗱，啲我上個禮拜咧就收到一位聽個聲音嘅中年嘅女士啦嚇，打電話俾我，就不斷咁詢問，咁但係個電話咧竟然間係 overseas 嘅，咁我就問佢邊度咧，就唔好意思啊，跟住我都話佢只係澳洲嘅，跟住我就同佢講，不如咁啦，大家收線，然後你就 WhatsApp 打過嚟，因為費事嘥錢啦，咁佢就打過嚟咧，佢話咧就係睇咗完上次我同你錄嗰個節目啦，佢睇完之後咧，佢話咧就佢有需要，因為佢點解咧佢。爹哋媽咪都年紀好大啦，佢希望能夠即係買翻個，咁我同佢解釋完之後咧，哇！佢急到不得了，呢件事應該係4日前到啫，咁佢琴日咧就坐飛機翻嚟，點知喺澳洲翻嚟嘅飛機少 delay 啦，咁落咗機啊，原來都半夜啦，佢話琴晚基本上冇乜瞓覺，今日掹埋一個佢嘅可能，我睇個應該啲好好朋友，差唔多年紀同學都未定啊，女士兩個去揀咯，咁啊去咗，咁啊揀咗幾耐嘅，因為佢係唔係投資，佢係將來俾父母備用嘅，咁啊揀咗好耐。今日就做啲生意之後好開心咯，點解咧？又幫到佢，而且佢咧去到都話咯，哇！原來真係咁靚噶，佢真係上次睇節目咧，話我哋背景咪有撈啲相片嘅，跟住連佢朋友都心動，佢朋友都話下一次佢都要自己去睇睇再。 嗱類似呢啲事情咧，其實我要出即係講多少少，個原因好簡單就係、是因為啲觀眾佢睇你個節目，佢相信你講嘅嘢，遠道而來。咁可能即係嗰個時間都唔短嘅，因為我自己坐過去澳洲都要成差唔多9個鐘。咁特登係聽完個節目咁翻嚟咧，咁我自己覺得係要親自呢個節目去多謝呢類嘅觀眾嘅嚇。最重要一樣係佢對我哋講嘅嘢有信心。咁呢個好難得嘅，因為大家知道啦，喺網台講嘢係咪啊？即係如果你話譬如嗰啲大電波咁，固然一定係即係要負責任啦。但係網台講嘢好多時啲人都吹水噶嘛。咁但係個聽眾本身對你有咁嘅信任，我哋自己做節目就一定要堅持翻，對每一個事情盡可能都用自己去第一身去驗證，去核實。否則咧就對唔住啲觀眾咁，所以我咧就要特別多謝呢啲觀眾啦嚇。 哇！你都犀利喎，呢個女士話你係。當然是鬱敏長期咁等啦，佢話你嘅節目幾乎都睇曬咁滯喎。 唔係呢度亦都第二樣嘢要多謝啦，就我自己做咗呢一行都成超過10年以上啦。咁有啲觀眾咧就係由差唔多我 day one 開始做，已經聽到依家噶啦。你話我做落去俾唔俾到一啲有用嘅資訊大家咧？咁呢個唔輪到我自己去講。但係我以我所知或者其他朋友反映翻上嚟咧，事實上係都有一定嘅數目嘅觀眾咧，佢係長期去支持我個人做嘅節目嚇。呢個對我嚟講亦都係一個鞭策啦。 即係自己講嘅嘢，有冇足夠嘅水平？對觀眾有冇負足夠嘅責任？即係唔好俾一啲無用嘅資訊，或者甚至一啲錯誤嘅資訊俾人啦。咁特別係譬如阿姜哥呢上到嚟嘅時候，我哋就更加有信心啦。就係、是、喂，因為阿姜哥以你人生嘅歷練，以你嘅資歷，即係你好多講嘅嘢，其實都你起碼你身邊嘅朋友都俾到充分嘅一啲支持你啦。咁講到呢度又即係另外一個問題啦，就喺上次做完之後啲 feedback 點啊？ 幾好啊，幾好啊！因為我之後我唔係你哋經常性嘅節目主持啊嚇，咁我就日日都留意嘅 view 嘅，原來都幾多喺我嚟講。都算是出乎意料的、 啊、 非常之滿意、 啊、 還有呢就也都是經過 MyVideo 的節目呢打電話來詢問的人真的很多很多、真的 有作用這個台真的很多人 你今天才知道、啊、但是呢就、就是、我作為一個、做了這行的人呢我給你一點建議你、逢人做節目第一件事呢就要執得自己很正的、啊、第一件事呢講嘢要望住個鏡頭啦，咁、那個鏡頭而家即係你個 mon 喺度嘅，個、眼神要同啲觀眾有 contact， 雖然見唔到，就坐嘅姿勢咧，自己要有少少指覺。唔係，咁你個人你坐咁樣，佢講嘢時候，咁啲人對你點樣講嘢有信心 嘅，係、 我講呢樣嘢就當然唔係個個節目主持人都要咁做，咁有啲唔係噶嘛，有啲即係好輕鬆噶嘛，有啲好。 你係咪想睡我喺度開個節目咧？ 係，我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 因為其實我話啲話喂。因為可能我認識的網友很多都是大家都是大家都係同佢擁躉嘅，都係好多人同我講話，喂，叫台長開節目俾你啊！我話唔好搞咯。 唔係嗱，姜哥咧，即係我自己可以咁講啦，即係江湖嘅歷練多，人同事好多，你都見過，講唔講得出嚟係另一個問題。但係有啲可以唔開名講噶嘛，尤其是啲即係年份。過了 都一段時間可能當事人 都未必響到咧。咁嗰啲有趣嘅事情咧，就遲啲我揾阿姜哥，我哋私底下 聽一聽先啦， 講一講出嚟嚇。因為八十年代咧，譬如香港啊，特別喺尖沙咀發生嘅事情，我諗你都知好多噶。 嗯，我諗我都字典嚟嘅咯。 咁又哪些年啦？真係。 咁啊唔得，咁啊同阿博士，博士又同我好熟，同阿博士比有冇比啦？佢真係奇人，我認識人之中，阿郭博士真係奇人呢、這個， 係 犀利。 係啊，咁總之將來咧就有機會話，我都同阿姜哥坐低傾傾，有啲咩值得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嘅。 好好。 尤其是而家啲後生仔啊。即係佢唔知道以前香港點多姿多彩法啦，係、好啦，嗱，今日個正題咩咧？由於咧就阿姜哥喺應該係24號晚，我記得 係啊，24號晚， 24號晚咧就有一個應該係展銷會定咩嚟嘅？ 一個座談會， 座談會啊嘛。 咁座談會咧就主要就係介紹就唔係由我講、我講就真係仲爭好遠啦。咁、一個咧喺台灣做咗23年。做呢個行業嘅人，呢個係嚟講嘅。喺台灣聽佢開課講咧，係要俾錢嘅。點解咧？依家嗱，舉例我做呢個骨髓代理啦嚇，許永庭咧，我係好想啫，我係上佢嘅堂啦，跟住嚟講咧，識人多咁可以介紹啦。原來台灣要領牌嘅喎，同做保險一樣嘅領牌。咁首先條件係要大學畢業嘅。咁大學畢業嘅話咧，咁台灣有一種叫做生命科學系咁上下啦嚇，咁喺個大學嗰度有嘅，而家講師喺台灣7間大學講課嘅，咁佢咧就依家就喺永定做老總，咁佢咧係會介紹得好。徹底嚟到俾大家認識永廉庭同人哋有分別啊，個市場嘅情況啊，咁我覺得好值得聽嘅嚇。 咁嗱，去聽嗰度咧就大家而家都知道嗰個資料啦，應該喺呢度都有列埋出嚟噶啦，係咪？ 係冇錯，啱啦。星期四晚7:30至9:30喺尖沙咀東部新文化中心 B 座803A 室嘅。咁個地方幾企理嘅，幾大嘅，新嘅地方係永廉庭香港嘅辦事處嚟嘅。 咁姜哥嗱，你即係可唔可以喺度講嘅就係譬如話啲朋友去聽啦。咁第一樣嘢就佢唔一定要買嘅， 唔需要，當然唔需要，係 即係呢個只不過話俾一啲資訊大家。咁你哋會喺嗰、那個呢、這個座談會入邊會俾到啲咩資訊啲去嘅朋友咧？ 其實咧，依家喺買永廉庭嘅顧客嚟講咧，其實得兩種人啫嘛，一種就係嗰個叫做 為了將來長輩好像澳洲回來，他告訴我他爹地媽咪都年紀很大了，他爹地90歲了，就直都是長期病患者，他媽咪都是行動不是太方便，80多歲，這些是買來將來備用。另一種來說最多人買就是投資者了，投資者來說就我們估不到原來是很大手買的，連那些所謂什麼私募基金啊、基金投資公司啊都嚟買嘅，一買咧就唔係好似一般人話我買兩個三個，係買成個房咁買嘅。 嗱、咁佢哋去買個原因係基於對嗰個投資嘅前景有啲咩嘅具體分析？ 嗱、我就嗱，我就講私募基金嘅喎，基金啦，佢哋嚟講咧唔係嗰個財富嗰、那個錢喺度10億8億嘅。講親個百億嘅，都係投資者擺錢嗰度，佢哋係幫人客揀適合嘅嘢嚟到投資啊嘛，啊，咁佢咧揀咗就揀咗呢度，原因就係、是、嗱，今舊年嘅信報嘅財經版講過，原來咧過去20年香港嗰個骨灰庵啊，20年係起咗差唔多20倍。 佢同樓價比有冇得有冇得相比啊？ 起20倍，呢個我睇咗新聞我都好愕然啦，咁佢哋就。一買回嚟的話，其實就擺喺度，嚟到即係等到若干年之後 升值 升值啦。咁、最近亦都有一間上市公司咧，就係、是、睇中咗呢、這個，咁佢哋將就一入就入好多、入聽講話想買500個咁多，咁啊500個就係仲係傾緊啦，但係永遠唔賣俾佢嚇，就唔賣俾咁多俾佢，依家傾緊咧，好似賣200個俾佢，因為唔想啲人咁樣買法嚇。咁佢上市公司咧就原來買咗翻嚟咧，就係話攞個叫做攞嚟。當係嗰個公司嘅不動產啊，不動資產擺喺度，因為年年升值啊嘛。咁你如果喺嗰個會計嗰個審核、 佢交盤數出嚟嗰陣時就好睇啦， 好靚仔啦，冇錯啦。原來係咁都可以有用嘅，原來嚇。 咁所以即係大家如果譬如話參考呢類嗰、那個服務嘅時候咧，你可以睇埋就係佢投資個前景。 冇錯冇錯，係完全啱。 咁嗱，頭先我哋講到啦，就即係有嗰個座談會啦，咁。你可唔可以講講就係個座談會入邊會介紹啲咩嘢？咁啲朋友去嘅時候，即係有個心理準備，就係佢會知道有啲咩特別啲重要嘅資訊啊？ 嗱，其實咧個座談會咧好簡單啫，個有個講師喺度講啦，佢就講譬如中國人點解要譬如好似好簡單，依家香港政府一路提倡海葬，審落點樣審落公園又好，咁佢哋解釋咧，呢個係對中國人嚟講傳統係唔係咁好嘅，亦都對於個叫做嗰、那個輪迴個情況啦，點解係唔適合咧？點解咁樣？佢會解釋清楚，咁亦都係將個中國人嗰個成日孝啦，個孝心啦，成傳落去啦。咁譬如有長輩有先人走咗嘅話，佢嘅記憶啊喺個心中喺腦中啦嚇，咁佢解釋咯嚇。咁呢個咧係好清楚。其實咧，同埋呢個講嘢同我相信同我比較爭好遠咯，即係比我個 表達 叻好多，表達能力佢係完全係冇冷場嘅，佢可以講足一個鐘頭多啲，係完全啲人嚟笑成場賣骨灰庵，但係全場係笑聲嘅嚇。咁次次都係反應好好咯。咁我覺得就算有冇興趣買咧，過嚟聽嘅話咧，都係有幫助嘅 嚇。 好似我聽佢個講課講過，我聽過20場咁上下咯。每一次嘅話題都唔同。咁、我都知道我係有保險㗎、我做保險咁講，我喺呢位導師度咧，我都 學到好多嘢， 真係學好多嘢。 嗱，頭先你提到嗰個啦，就係、是譬如話佢有啲人想去買嘅時候，咁以你所見咧，其實係佢等到位長者過身之後先至去做計。即係去諗呢件事，定還是有啲會早少少去規劃嘅成？ 其實好多人都係買定嘅啦。咁又點解咧？嗱，因為咧，我最近先知嘅。我好多人話做呢近呢幾年咪好中意去國內買骨灰庵嘅，買墓地嘅。我最近咧就上網喺度查咧，因為自己做咗呢樣嘢，咁就要了解多啲啊。原來咧，大家香港人要認真小心。原來國內係有明文嘅法例。所有骨灰庵、所有墓地是要跟死亡證才能夠買的。依家佢哋如果喺譬如好 即係你要一定喺嗰度死， 唔係喺嗰度，你可以喺香港死咗之後，但係咧你要買呢樣嘢一定要死亡證嘅。譬如陳大文喺香港過身，有咗死亡證之後， 如果是土葬的、土葬的，那你連死亡證運條屍過去、如果是土葬、火葬的，就是香港死亡證加火化紙、然後才可以買的、就如果你買定將來備用、 那就不行了， 原來是違法的、只不過國內來講暫時就即係未曾管到呢樣嘢，但係已經明明規定咗係違法嘅，咁、所以呢個好多香港人我自己好多朋友、都話已經買定咗啦，咁樣成日咧就睇下個你知啊，中國政府睇下幾時佢要處理嘅時候，咁、就好大問題啦會嚇。 冇嘅，咁好多事情啦，即係唔係淨係講呢個骨灰龕問題啦，好多事情。其實很多人去買的時候都不知道那個相關法例的嘛， 亦 都覺得冇咁嘅必要啦嚇。如果譬如你話你買咗冇完全需要任何嘢要跟，即係要跟進嘅，咁買咗就買咗咯。但係問題就係好多時候你原來做嗰樣嘢本身原來有法律後果嘅，特別喺中國，即係你儲好多嘢，你原來都唔知道，好麻煩嘅咁樣。咁所以好多時候你大家要去做嗰樣嘢，你就事先要問咗啲專家，同埋攞到足夠，即係起碼喺網上查到足夠嘅資訊啦。 冇錯。 嗱，咁呢度亦都要提一提啦。咁大家聽到，咁係咪呢個節目本身係一個即係所謂 editorial 咧？咁我俾你唔係嘅，因為我哋冇收錢嘅 嚇。其實咧，講我聽點解話呢個節目咧？我做代理，我就梗係想多啲人認識啊。咁我日咧就專登上嚟，我揾阿鬱敏，鬱敏咧唔知道我做乜嘅，咁我成日揾佢嘅，揾入去食飯又好，揾佢喺吹水都好。咁我就喂。可唔可以話《癲狗日報》開？既然跟日報俾我賣下廣告啊，當係幫下個台啊，咁樣咁佢咧就係賣咩咧咁樣，我就賣呢樣。跟住話，我都唔習慣講粗口， 講得㗎，呢度講啦，呢度 講得，我知道講得。阿鬱敏就話：，妖你都黐鳩線嘅，呢度幾廿年兄弟賣咩廣告啊？話我都我唔會賺你錢嘅，但係最緊要咧就係話。你的產品是好的、幫到人亦都是这些聽眾或者觀眾如果他們是要買的、他們起碼希望你能夠做到零投訴、那就說、你放心那他說這樣那你就跟台長談談了、怎麼不但止這樣他就派了他小仔、他小仔叫什麼名字、 不用開名字、 okay, 他小仔就跟我去了澳門一次、看了翻嚟可能報告啦嚇，報告完之後嘛，鬱敏就 OK 啦，係嘛？今次咧又叫我上嚟，就同你一齊咁話，阿台長啊，咁啊幫搞個搞一個特輯，幫洗緊手啦。呢個咧就原來真係好好嘅，可以幫人嘅，不論係將來為咗譬如屋企嘅親屬啊，或者備用又好啦，又或者係將來啲聽眾啊，因為佢分期付款免息噶嘛，等佢哋當係投資又好，都即係叫唔錯啦，呢個咁樣嚇。啊，咁點解你唔去啊？點解鬱敏唔去啊？ 因為 咩你去唔到啊？ 鬱敏我就 唔係去唔到，無謂啊，係咪先？你哋嚟講 係啊，咁你去到一個關口度，即係一個唔講以佢係盤問你幾個鐘，唔係咁浪費我時間啫。但係一個唔覺意喺澳門笠咗我珠海咁，即係又就係咁就即係費事啦，係嘛？ 唔出奇啊！你小心， 冇我呢啲即係自己都醒覺嘅嚇。咁頭先阿姜哥講一樣嘢好簡單咧，就係我哋做呢樣嘢就係、我哋當然唔想 hard sell 啦，但係有陣時候，如果譬如話遇到一啲我哋覺得合適嘅服務或者產品，譬如好簡單，我自己以前我都好講好多書嘅，咁我講好多書，好多朋友都即係自己都聽完之後，都會買翻兩本睇。咁我覺得既然譬如話書係可以啦，咁其他產品都如果對相關嘅朋友有幫助嘅。咁點解唔喺個節目去講咧？ 係啊，冇錯，我覺得係啊。尤其是啲，正依家好簡單啦，香港人，尤其是年輕人。哦，係喎，講起年輕人，我做咗呢個代理一年啦我嘅客裏邊咧，估唔到咧邊類最多啦。30-40歲最多嘅。 點解咧？我呢個我覺得比較奇怪， 我都好奇怪。後我諗諗咧，後來我問咧，原來香港有嗱買樓買唔起嘅喎，年輕人買唔起嘅話，佢銀行。閒閒地有20-30萬，好平常啫。依家啲年輕人有20-30萬，佢哋點咧？冇咗前景啦，買唔到樓啦。點解啲旅行啊？譬如咁， 呢個你講得啱啦。嗱，點解 玩埋佢？ 點解要？點解啲人去旅行咧？其實惡性循環嚟噶嘛。你見到冇希望做一樣，你點解你而家唔 enjoy yourself 啫？係咪啊？即係令到自己開心啲啊！咁你久而久之嗰個樓價同埋嗰個生活越嚟越脱節嘅時候，啲人咪擺即係有錢嘅佢都唔會儲去做嗰啲嘢噶嘛，咁就做第二樣嘢咯。咁我覺得呢樣嘢你又唔好去話喎。嗱，好簡單，點解去成個日本啫？ 最簡單一樣嘢就係你日本之後你個人舒服啊嘛，令到你個人即係個身心即係有一個起碼有一個提升啦。你唔使日日對住喺條喺，起碼喺旺角，而家旺角唔敢去啫。 喂，依家我自從咧最近咧研究咧，我就好認同阿大樓個仔喎，劉明偉啊，劉明偉，佢咪話咧，年青人咧一年去少兩次入去買樓咯。其實咧買樓又唔啱嘅，一年去少兩次日本咧，然後真係可以買個。啱位 咗，買 真係投資嘅。原來佢係講呢樣嘢。 買嗱咁，佢講嗰樣嘢咧，我係一定要篤爆佢咯。咁人人都唔去，咁呢個行社做咩先？即係嗰樣嘢好簡單啫。嗱，你譬如話你有筆錢啊，傳統經濟一講係三樣嘢啫嘛：儲蓄、投資同埋消費。 嗯哼， 你即係儲蓄，大家儲蓄，冇人投資，冇人消費，撲街。 嗯 哼，個個攞嚟投資。咁咧，我有幾多樣嘢俾你投資得到嘅？咁你攞嚟消費，個攞嚟消費就冇投資嘛。而家出現一個不平衡嘅現象，出現一個不平衡嘅現象就係好簡單，就係你樓價升得太離譜，頭先我脱咗節噶嘛，係咪啊？咁你脱節嘅原因就係因為你而家喺中國嚟嗰啲，全部都係俾 cash 買，全部一路炒起你個市啊嘛。咁你如果你唔講一樣嘢，就係去怪責啲年輕人咁。不過喺呢個節目我費事再鬧啦，咁啊講翻 鬧得多啦，鬧得多啦，真 係。唔係啊，鬧得多係冇， 咪抵鬧，真係抵鬧， 改變唔到個現實啊！而家你做嗰樣嘢係咪啊？好啦，講翻頭先你嗰、那個即係呢年青人啦，即係你嘅意思就係話咧，佢哋有呢筆錢啦，喺倒不如走去旅行或者走去買呢頭先你講呢啲就好過。 買只撈嚟威下 嗬？係啊係啊， 咁依家嚟講哦，多咗個出路喎，仲可以肯定賺喎， 肯定賺。 咁佢哋咪又？即係叫做幾好咯，同埋咧好多客咧真係嘅，原來呢個阿 A 買咗之後，佢翻去人講嘅，同佢嚇佢講，喂咁樣一佢亦攞到人哋嘅認同啦，即係唔會話，傻仔呢啲你都買嘅唔會噶嘛，佢講之後咧，跟住佢為咗表示佢係買啱嘢，佢會帶朋友去嘅，嚇咁啊就咁所謂嘅 referral 咧係啊好成功嘅，係非常之多嘅嚇嚇，好似今日嗰個話澳洲翻嚟嗰個，佢睇佢已經好攰，佢坐咁多個鐘頭飛機 delay。跟住話翻咗屋企擺低啲嘢，冇幾耐又起。今朝好早船去，因為咧我要做嚟呢度有啲嘢做節目啊嘛。咁我睇佢去完咗之後喺門口，大家離開去咗澳門行街，有好多年冇翻嚟，佢好開心嘅。佢話啊，多謝曬張生，今日咧估唔到我就咁啊，即係佢温柔，佢同我講唔好意思，因為佢嘅精神狀態啊咁攰啊，咁佢就我睇到佢咁樣嘅話，我都即係。做呢啲生意都好開心啦。 係嗱，所以阿姜哥佢講嗰樣嘢咧，亦都係我嘅心態啦。譬如話，你做多一樣嘢，你幫到人嘅、 嗯， 就唔係計較話喺嗰樣嘢入邊你賺到幾多錢。 冇錯冇錯，呢個好重要。 幫到一個我哋已經開心噶啦，係、嘛？所以佢哋去做呢啲嘢最重要的目標就唔係話一個廣告，而係話大家如果有咁嘅需要，而且事實上呢個需要本即係越嚟越迫切嘅、因為你香港嗰個人口嗰、那個即係老化啦，係、嘛？咁你見到好多，譬如而家喺老人院或者要需要照顧啲，你其實要開始同佢做一啲規劃咯、病咗點算、長期病患點算、保險幫唔幫到手、即係如果百年歸老之後、要點處理法？喺個宗教儀式上點處理法？殮葬方面點處理法？其他？即係譬如類似遺產啊嗰類咁樣，全部如果你有曬規劃咧，一到起有呢啲事情嘅上嚟嘅時候咧，個人就自然會冇咁容易去俾佢去影響到你個生活啦，係嘛？ 即係講開咧，個阿嗱，你嘅擁趸啦，一個女士買咗今日啦，又講下我過去帶嘅客嗰啲，即係當故事咁講下啦。啊，我有個朋友，我朋友嚟嘅。咁就其實我以前行家嚟嘅，即係做旅遊。母親節帶佢外母，因為佢媽咪已經唔喺度啦。啊，佢帶外母去睇，跟住咧就話咧就話即係嗌媽咪啦。啊，媽咪啊，我呢幾年都唔係好生意，啊環境一般，所以咧就都冇咩可以送俾你。佢帶去睇咧就，我而家咧就準備咧，為咗葬禮。依家嘅人觀念唔同咗嘅。 有冇啲係有禁忌嘅？即係驚佢講呢樣嘢。 我想應該有啲技巧嘅，佢點樣？ 係啦，你就唔可以好。 佢點樣同佢嗌個外母去？我唔知道，我相信冇可能。外母啊，澳門有骨灰啊，我諗住送咗俾你。我諗佢唔會咁講啦。但係我相信佢係一個 冇方法啦。 我會玩下啦，咁順體順便 啦。嗱， 應該就係我覺得，如果大家聽到呢個節目，如果你有即係就唔好似我第一個講法咁就係你，你可唔可以玩下？順便即係啊，如果有咁嘅需要，咪去睇下咯。 即係幾 touching 咯。咁佢咧同外母喺度講咧，就啊，即係阿媽，我就準備嗰個位啦，就送過俾你，將來百年歸老嘅時候咧，起碼呢度我覺得香港、澳門冇邊度好過呢度啦。當時佢外母咧眼都濕咗，流眼淚嘅。咁我喺旁邊睇，因為我哋做介紹嘢咁講，心都好似睇到酸酸地啦，即係嘅。唔係酸酸，應該唔係咁講，幾感動嘅。嗱，呢個我一個啦。兩個零禮拜前咧，我就太忙啦。啊，估唔到我太太帶咗佢媽咪去。跟住咧，可能佢同佢媽咪嘅個關係好 close 啦。啊，跟住前話俾佢媽聽，我準備咗，因為嗱，我外母同我外父係健在嘅嚇。佢又跟住咧已經訂咗個位啦。佢話：媽咪呢個位咧，我買咗嚟，將來咧嚇俾爹哋同你咁樣。佢阿媽開心到不得了，就完全係好認同咯，肯買咗咯。呢個係自己嘅太太嘅事啦。咁我又翻咗香港先同我講啊，我今日帶咗阿媽去睇啊，買咗個佢好開心啊。咁又試過一次咧，有個一對70多歲嘅夫婦，香港人嚟嘅，好恩愛嘅。佢兩個去睇，佢睇到我 Facebook 廣告嘅，睇完之後咧去揀啦。咁可能真係自己用啦，揀咗好耐。咁我都當然不厭其煩咁介紹啦，做生意好又即係佢兩個都好有學問嘅，好和氣嘅。跟住後來都揀咗好耐，買咗一個位啫。跟住兩個咧就將個庵位咧就打開到門咧指住。兩個拍了合照，跟住睇，咁跟住睇完之後，我就離開啦。我送佢話，需唔需要送你碼頭咧？佢話唔使，我哋好耐冇嚟澳門，我哋兩個去係行下街，食餐飯，買啲紀念品翻香港，咁買咗咯。咁跟住後來咧，先知道咧，後因為簽約噶嘛，買咗之後先知道兩個老人家咧，其實兒孫滿堂嘅，喺香港屬於嗰啲中產嗰啲嘢嘅，就唔話好有錢，係中產啦。咁我奇怪，點解兩個老人家去揀咧？原來佢哋都話俾我聽咧。他哋覺得呢度幾好，睇嗰個 Facebook 啊咁靚嘅，自己去睇睇咗之後咧，佢唔希望將來嚟講咧帶啲煩惱俾啲兒孫。 係啦，佢自己規劃。如果你話你自己再生嘅時候，你有足夠嘅條件，其實就自己規劃啊，係嘛？咁免得後人你即係去即係花時間去做呢樣嘢啦嚇。 咁呢個咧就雖然買一個啦嚇，買一個，咪通常嗰啲客買親買幾個嘅。咁但係啲生意做咧。好開心嘅喎，見到人哋咁恩愛，兩個跟完咗拖住手離開嗰度，跟住就去 shopping 去剩啊，自己都唔知第70多歲會唔會有啲咁事發生。 實會，即係一定得嘅。 又講翻年青人喎，舊年做咗兩對年青人，即係兩男兩女，唔係情侶嚟㗎，其中一個仲即係有啲幾有趣嘅。咁佢四個咧去到睇完之後就夾後生仔快啦，跟住就買咗四個位。佢哋講咧就係又係咁樣嘅，買咗四位揭開曬咧，一齊去影張鞋合照。跟住話咧話咩咧？原來佢哋咧，我強調唔係情侶。佢話我哋四個咁好，我哋成日死咗都住隔離鄰舍， 不願同年同月同日生。 但係話咧話佢哋只不過係30歲啫，四個都係啫冇。我做醫生又好開心咯，即係買完之後。跟住咧簽曬約啦，跟住咧話知道要起價。咦，金生，我睇下遲少少咧，趁起價前，我哋再嚟買四個，又當投資嘅呢四個。咁呢又係即係有時做呢、這個啊，以前我未做呢啲代理咧，我一啲一定好灰嘅感覺啊。但係如果做落去咧，好多趣事嘅。 唔係最緊要你對嗰個生老病死都要達觀少少先，係咪好多事你尤其 咁仲有呢啲老人家咧，老人家梗係咧慳啲啦。 係啊。 咁咧，佢又分層數嘛，第一層去到我哋係9層高啦，第一層係最平嘅，一家大細咁去嗰啲咧。 我唔明點解第一層最平，因為你如果行路，你就會 唔係佢唔係一樓二樓啊，佢係譬如咁嘅，係最低嗰格叫做第一層。 可唔可以有冇相俾大家睇一睇添啊？再你技術可以再 high level 啦嚇。咁佢第一層咧，我見過啲老人家咧，一定一指住我要第一層嘅喎，我話奇怪去聽啦，原來第一層係最平嘅喎，老人家普遍咧係唔想啲子孫啊花咁多錢嘅，佢第一層佢就加多句嘅喎，嗱我第日走咗啊，唔該你叫埋啲孫咧拜我神，唔該你跪喺度啊，佢計喺度咧先跪喺度，咁譬如第一層佢即係佢 support 自己嘅説話咧，佢加即係咁樣嚟到說服佢哋嘅啊，咁好多趣事啦嚇，咁甚至乎我銀行經理啦有個。 一間中銀嘅、某間分行個投資部經理又去咗買咗，咁佢買我話咦，原來你做投資經理，佢話咧佢睇嚟睇去呢個值得投資啊，當佢唔係買好多啦，後生仔買兩個啫，佢話咧就好值得投資啊，佢話冇冇乜嘢可以咁保值咯咁樣，咁啊見到好多啦，啊仲好似有三個道士嚟嘅， 呢個要講啦，呢個 有三個道士，舊年十一月，咁我帶佢咧喺門口，當然佢唔係著道士袍啦，佢著嘅衫就係同我哋一般咁啫，去門口。咁我喺門口咧就介紹，我介紹嘅時候咧，咦得翻兩個，咁一個人就入咗去，急不及待。咁喺入去門口咧，揸一個羅庚咧，就喺度整啦。其實我真係我未睇過風水，我唔識嘅羅庚點揸我唔識。俾我睇啊，一行翻出嚟，佢話：阿姜生呢、這個福地啊，我話我心諗梗係福地啦，但我唔識啊嘛。佢話咧唔怪得呢度，佢話呢個堂咧除咗醫院同埋骨灰庵咧，乜嘢行業都死。佢話呢個係福地，佢話如果啲所謂啲人啊買嚟將來備用嘅話咧，即係叫中咗福啦，對屋企後人啊咁樣。咁我聽到叫長知識咯。咁後來行到入去介，我一路介紹啦，賣產品咁一路介紹。佢見到呢個房，就係呢個房啦，就係呢個房介紹咧。佢見到後邊咧，就係好多即係綠色嘅植物啦。後邊山嚟嘅，哇犀利話，咁我又聽喎，佢話。佢話呢個咧叫做真正嘅叫做背有靠山，背有靠山，同埋咧靠山之一一定要多植物滿曬， 係呢個亂頭。 原來啲葉啊，呢個叫財啦。佢話呢個如果咁講咧，我喺門口睇啫，就係對後人有福啦。依家睇埋後邊嘅話，呢個財都有埋，過我頂。咁我就聽到好計開心啦，我做嘅呢個產品。咁跟住後來咧就。每人買兩個，道士嚟㗎，記住。咁我就啊，又幾好喎，又有時咩人都有啦，咁亦都學到啲知識咯，叫做嚇。 頭先剛剛你提到咧，有道士去啦，咁跟住有冇風水大師去啊？ 早嗰輪咧有一個客人咧，就去睇睇咗之後咧，佢係買咗一個位，買一個位之後咧，後來先知佢係風水先生嚟嘅，幾犀利㗎咁啊！因為當我未睇過風水，我唔知佢真唔真嘅。anyway， 但係啲人好信佢。咁佢上個禮拜六就帶咗佢嘅朋友去睇風水。睇完之後咧，佢掟喺自己嘅 Facebook 嗰度咧，就寫咩咧？上嗱，唔好意思啊，要讀出嚟， 因為我哋兩個都唔識係嘛，就我哋唔可以消化，原來只能夠佢講乜，我哋讀翻。 佢話咧，上星期六咧陪朋友去澳門選擇一個心儀嘅骨灰庵位。佢隨即咧心也穩啦，面都寬容咗啦，同埋咧就多謝佢介紹呢個添咁。佢咧佢覺得就話我真我嘅愚見啊嚇，我的愚見能令到佢做到三好四級嗎咁樣？跟住咧佢選擇嘅咧喺個風水嘅位，位係位於李殿亭，建於八雲半靠背靠大潭山，面向南中國海，羅盤咧就度到咧佢坐丁向 癸 癸癸。雙星倒座向首見未來旺星向九，大樓內設計中間通空，氣運流轉，未來九運轉成雙星倒向，旺卒未來二十六年喎。哇！我睇到佢 Facebook 嘅話，哇！點啊？我發 有時 我買咗五個 啊。唔係有時我哋讀呢啲我哋都驚，因為點解太即係似乎有少少黑 sell 咁，但係即係唔關我事啦。係你揾 唔係佢有話旺卒廿六年啦，我真係點解我開心咧？我買咗五個。 嗱，咁你再講講咧，就係即係同而家喺香港嗰個骨灰庵嗰個價錢嘅比較係點樣 啊？哇！香港啊，得人驚喎。香港依家個位咧，我喺嗰個啲網度見嘅，寶福山原來最靚個位咧，賣到218萬雙人位。咁咩叫靚位啊？原來嗱，而家睇到咧，骨灰庵都係一埲牆咁嘅啫。靚位就企喺度 ，high level 就叫靚位啦。咁但係如果你話管理嘅，冇比較噶啦嚇。你管理呢度個個房都係冷氣嘅，五層樓有曬電梯嘅，每層都有洗手間嘅。咁呢度我相信。去過呢啲地方嘅人都知道冇得比啦， 大約係四香港嘅四分一度啦， 我諗係四分一 家啦，而家啦，就遲啲未必係啲咩？而家我哋要講講呢樣，就同埋咧就係如果永年亭哥喺今個月尾之前咧就有優惠 嘅，冇錯嚇。咁如果喺呢個月咧，嗱呢個如果係五月份咧，去依家譬如舉例啊。後日個座談會，大家聽完先好決定。我覺得咧咩都唔好隔山買牛，聽完之後有興趣嘅。過澳門睇，去澳門我係做組個團嘅，組個團，咁然後咧去到睇完之後咧，先落訂，然後六月頭先再去買咧，就點咧就會 就會賺多10,000元。其實依家咧個個買平30,000元嘅，但係如果咁嘅做法咧，就會平多10,000元，就平40,000元嘅。佢即係佢個賣價裏邊排價平40,000元嘅。咁我就希望啲人能夠可以叫攞盡佢優惠咯嚇。 係嗱，咁而家你今日就22號啦。 係。 其實你所謂嗰、那個講嗰、那個優惠都得嗰一禮拜啫喎，嗰一禮拜就 係啊。但係點解如果你譬如6月1日先去嘅話咧，咁就係減30,000元咯。 哦， 但如果喺呢5月底為止去揀嘅咧，就多10,000元咯。 嚇、所以大家就如果自己真係有咁嘅需要，或者你覺得嗰個投資上邊有一個足夠嘅回報咧，事實上應該盡快去決定，係咪？ 係啊，因為點解咧？點解過去20年咧，香港起咗接近20倍價咧？仲有一樣好緊要就係人口老化好嚴重。依家咧，政府統計咧，每呢、這個 八個人之中 係八個人之中有一個係65歲嘅所謂長者。但是20年之後恐怖了， 每四個 人之中有一個65歲。 冇啊，對於呢樣嘢，我覺得個長者個年齡褪高啲咧、 或者依家其實依家我都係青年啫。 係係啦係啦係 啦， 大家都即係一張。 咁所以咧就因為流行老化啦，即係為咗將來規劃嘅咧，就一定真係我覺得應該咯，為自己為家人都要做咯。 嗱咁而家譬如而家去排嗰啲政府嘅。骨灰龛度咧，嗰個狀況點啊？ 哇！依家都得人驚啦！政府公布咧，早應該2個月前嘅，依家咧係要排期排約莫係呢個99個月。 唔係，但我唔明白一樣嘢就係，如果佢話誒而家好似輪公屋咁啊，要排隊咁樣，咁中間呢段時間佢建議你點處理咧？ 哦，政府好奇怪喎，佢完全冇喎。喺3月份喺紅磡拉咗2個男士，就係話俾人哋再談。暫托啊，暫即係托管啊，就係啲棺材鋪咧嘅後欄咪全部一格格俾你個。 即係上次你做 原來咧暫托擺都有犯法，拉咗2個。咁依家政府又冇提供任何方法，又淨係叫人哋撒落海撒落海。咁但係中國人嗰種 冇咁你撒咗落海，你就唔需要再去即係排期一樣嘢啦。咁呢樣嘢兩樣本身就矛盾噶嘛。咁你一係就即係你叫全部都撒落海。因為如果你話要等骨灰龛嘅話，就唔該你政府俾埋一個中途，即係中途宿舍。 有嘅，政府講咗嘅，佢話未來6年將會推出40萬個公營嘅龛位嘅，講咗。但係未來6年啊，40萬個，但係過去8年就得2萬個咯。佢話每年有20,000個，點知出咗8年先得20,000個咯？咁政府嘅嘢，大家信住先咯， 咁所以嗰個情況咧，但係大家一路其實要留意就係嗰個立法會點樣處理成件事啦。我哋上個禮拜嗰個節目講過啦，就係你想喺嗰區你去見，即係有呢啲咁嘅骨灰咁咧，就嗰區本身就會嘈嘅。 嘈啊嘈！ 譬如柴灣已經有嘈緊啦，係咪啊？ 你睇下將軍澳啊，唔好話骨灰咁啦，將軍澳一個垃圾堆填區係。以前做落㗎啦，嗰陣時都未有樓買嘅，啲人後來依發展一個個屋苑越嚟越多啦，係咪先啊？越嚟越多啦，啲人開始話嗰個點解有個立法堆填區喎？希望政府搬走佢喎。 係咪？嗱，仲有其他呢啲細節嘅嘢咧，可能我哋都即係講提少少咁，但係嗰個詳細情況，大家就會響可以喺嗰、那個 即係 座談會嗰度咧。 24號夜晚7:30尖東啊！ 咁呢個永念亭呢度咧，你即係除咗嗰個骨灰龛本身嗰個價錢之外，佢日後有冇啲相關嘅，譬如管理費？ 有嘅，同埋大家記住嚇，買骨灰龛一定要有管理費，冇管理費唔好買。點解咁講咧？嗱，台灣咧嗰陣，依家呢個永念亭個骨灰龛位咧，就管理費係10,000元一個，雙人位就30,000元啦。咁又係一次過嘅。咁嚟講咧，如果係買嘅時候只係俾一個啫，第二個先人要上位嘅係嘛，先至俾第二個。咁台灣初頭做咧係管理費係4,000元台幣啫。如果依家對咗即係1,000元啦，今日係80,000元，管理費都貴嘅。咁呢個管理費有咩作用咧？就係話永念亭公司就已經擺喺銀行度有一個信託基金嚟，咁以後好多人會問嘅話，喂你35,000個賣曬個老闆拍個攞咗走咗點算啊？咁唔使擔心，呢個咧個信託基金咧好幾大嚿錢嘅，如果全個35,000個位賣曬超過10億嘅啦，呢個管理費啊，咁啊淨係利息都已經足夠俾佢燈油火蠟啊電費， 因為每一日佢哋都有人要譬如 check 啦，要有看更啦， 係咪要有維修啦？咁嘅情況， 去過個永念亭嘅人應該見過，佢哋嘅清潔唔係話好似攞個水桶啊、攞掃把嘅，佢哋好似酒店嗰陣係架車推出嚟，係好仔細嘅，甚至無啲屏風有啲罅喺度咧，佢係攞條毛巾用手即係濕咗手內咁樣抹，係一塵不染嘅。但係今日咧，依家嚟講咧，就因為永念亭一路咁優化緊啦，依家係裝修緊，裝修緊，但係當然咧，大家都可以睇到，咁咧去到見到裝修，哇！又嘈又剩，一定要放心。啊！裝修完之後，因為呢個就係好時機。裝修完之後咧，又起價啦， 好啊！嗱，咁嗰個轉讓方面咧，其實雖然我哋上次講過啦，呢阿金哥都要喺度提一提，係點樣嘅？ 但轉讓咧，佢就如果譬如舉例啊 ，A 君買咗好多位，佢要賣俾人嘅話咧，佢賣俾阿 B 咁講啦。咁永念亭只係收翻4000蚊港幣嗰個叫行政費，再加1000蚊嗰個律師費，因為咧佢買一個都係獨立嘅，好似樓買樓咁樣嘅，有樓契嘅，咁就只係要即係話連律師費連埋個行政費係5000蚊就自由轉讓嘅，不論你係賣俾澳門人，不論你賣俾國內人，甚至賣俾外國人係冇所謂嘅， 咁另外咧就譬如話啲後人去拜祭嘅時候咧，咁。譬如燒香啊、供品啊嗰啲嘢，而家點？ 啊，佢係咁樣嘅喎，佢每一個房咧就三面牆啦，全部有獨立門、有冷氣啦。咁佢永念亭咧係佢係每一日每個房都有鮮花、有生果係供奉嘅，不論基督教啊、天主教啊或者佛教都好，佢全部都有嘅。咁如果舉例先人擺咗去啦，如果佢話全家移咗民。移咗民之後，哇！佢未必年年翻嚟拜嘅，你可以係通知永念亭，譬如你俾個email 佢好，或者通知到，或者譬如你同我經我手買嘅，你可以 WhatsApp 俾我，亦都可以。然後咧睇你嘅指定我譬如話，你如果係佛教嘅，我想買成隻燒豬，一隻雞或者係點樣，或者我只要買成啊，咁佢係收翻你錢嘅，佢可以做幫你供奉，幫你做呢個手續。然後收翻你錢，但係收嘅錢咧，你放心唔會天價嚟嘅，佢係完全係好 market price， 譬如個豬可能買翻嚟嘅乳豬咧當可能800蚊，佢係800蚊，佢係咁樣嘅啫，即係係佢唔會賺啲錢嘅，就好合理嘅，咁所以咧啲通常有啲人移民咗外國嘅話咧，佢都好放心咯， 因為而家都即係好多時好難講嘅。 佢會影翻俾你睇，佢影翻俾你睇，證明到佢係做過呢樣嘢咯。跟住收翻你可能成套 package， 包括乳豬，包括只雞，可能收你1200蚊嘅舉例嚇。 頭先我講一樣就係，如果突然間你覺得有咩需要嘅時候，你即係離開咗香港，離開時間不定移民，但係可能比較長。有時你未必即係講一次翻嚟嚇，即係清明啊，仲有咩咁啊？變咗即係佢可呢方面可以幫到大家。 冇錯啦，冇錯嚇。呢個係好多喺香港嘅。骨灰龕場應該我都未聽過有呢種個服務啦， 未必做到呢樣嘢， 應該係一種服務嚟嘅。 呢個其實都係關涉咗一個問題，就係個管理成唔成熟。因為傳統嘅，譬如話中國，即係嗰啲傳統嘅做法咧，可能都係同嗰個廟宇本身有關。咁你一旦你個管理一鬆懈咧，其實好多嘢都即係做唔到咁周到咯。 冇錯冇錯， 咁呢方面就如果你用一個現代管理嘅角度去做咧。很多時都即係大家會放心很多，大家就大致上都知道，即係永念亭呢、這個即係項目咧，對大家有啲咩嘅邊方面嘅幫助啊，或者即係有冇需要，大家可以參考啦。咁但係咧，有啲朋友嚇佢即係對呢樣嘢好有興趣，但係咧佢唔能夠參加24號嗰個座談會。咁啊，姜哥，你跟住之後亦都會唔會係即係幫到手啊？ 可以的，咁我就其實咧，我哋依家嚟包括我啦，或者我太太咁啦，兩個咧，其實個禮拜都去起碼成4至5次噶啦，4至5次嘅去，咁你可以隨時個別聯絡我哋咧，我哋可以組一個團咁樣去嘅，呢個係歡迎各位隨時可以致電查詢嘅，可以啊。 好，咁大家即係趁住呢段時間即係再諗諗嚇，即係究竟呢樣嘢呢個服務或者呢個產品幫唔到大家手啦。咁記住一樣嘢就係6月之後咧就會有新教牧係咪？係 冇錯嚇。 咁但係新教牧之後啲人仍然覺得係好有吸引力嘅話，咁 但係6月1號咧起個價嘅幅度咧其實唔大，只不過點解最好6月前咧就攞多佢10000蚊優惠啫。我希望就6月1號之後咧起嘅幅度唔係好大，但係年底嘅幅度非常非常大啦嚇。 即係今年喺2018年下半年， 差唔多10月打後。 係啊， 因為佢港珠澳大橋一通車嘅話咧，仲有。 香港而家發牌制度啦，發牌制度嘅話咧，就如果政府發嘅話，佢唔會一次過發好多嘛。譬如先發兩間先，嗰兩間一攞到牌，自然大肆宣傳啦。我哋有牌嘅，咁將會大幅度起價。咁如果起價嘅話，我相信永廉庭咧都會跟住指標嘅，一定嘅啦。呢個在商言商係咪先啊？咁就係最重要就港珠澳大橋嘅通車，交通非常之方便啊。 好，咁啊，今日多谢晒姜哥啊， 唔讲，咁啊，我下次我都会听你讲噶啦。如果下次再有机会，未唔讲永廉庭嘅费事，好扎烧。下次再嚟，我打太学你， 梗系啦，系咪啊？即系打太着件西装，个说服力都强啲啊嘛。 我打太着西装都要睇嘅。 系OK， 好啦，咁啊，再即系再次多谢姜哥啦。我希望咧，将来阿姜哥能够。即係其他方面啦， 我講啲趣事啊，或者啊，或者話江湖趣事啊，我真係知好多。 OK， 好啦，咁我哋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 OK， 拜拜。